是鬼谷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，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不是在此时，不知在何时，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。 一天一天更爱你，我不管不管不管爱的苦苦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 lemon tree。 后不管不管，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我不管不管不管爱的苦苦的，还蓝蓝的天气，还蓝蓝的天气，还蓝蓝的天气，我的爱是 lemon tree。 我试着勇敢一点，你却不在我身边，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。我一定会勇敢一点，即使你不在我身边，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主播林奇。2018年首个成品油调价窗口已在12号开启，机构预测油价将迎来上调，多地成品油零售限价或创下近3年以来的新高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《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》，办法指出，网络销售医疗器械应有实体店，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，监管部门可以责令暂停网络销售服务。在距离北极圈仅200公里的冰雪圣地拉普兰，一间用数万公斤的积雪以及自然冰建筑而成的《权力的游戏》主题酒店在近日开张，房间温度均保持在-5度，房间价格为每晚200美元。北京故宫博物院启祥门至隆宗门广场段成为开放区，打开内西路与外西路的通道。计划到2020年，85%的紫禁城将对公众开放，约半数员工陆续迁出故宫办公。北京法院四中院掌上智慧法院平台上线运行，这是北京市首个掌上智慧法院。该平台提供全流程网上诉讼服务，能够最大限度降低跨区域案件诉讼成本。由东方卫视携手欢乐传媒联合出品的大型喜剧竞演综艺节目《欢乐喜剧人》第四季在京举办开播发布会，喜剧掌门人郭德纲携手贾冰、成也鸭蛋等4组喜剧人出席。新一季的节目赛制大咖喜剧元素再度升级，《欢乐喜剧人》第四季不仅有宋小宝、贾玲、岳云鹏，还有备受观众期待的神秘大咖降临。由拼多多冠名的《欢乐喜剧人》第四季将于1月14号起每周日晚8点半黄金档于东方卫视播出，并在优酷全网独播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尽管给我两考验，小气点，逢心洒，早已。

在茫茫年，像失色

我给你的爱却总是在煎熬，寂寞夜里我无助地寻找，想要找一个不变的依靠，再给我一次最深情的拥抱，让我感觉你最热烈的心跳。我并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，疼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。 当你诚心学习工作生活运动提炼程度更高的自己，就会知道该做什么样的人，过什么样的生活。所有迂回与辗转会与你真实，生活难免会有苟且，理想难说不会蒙尘，人生其实很简单，而你却总是爱追逐虚妄的梦想，执着于逝去的无法实现的东西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，不必太纠结，过好每一天就行了，祝你周末愉快。 发自内心，人生的心。

错也错，只做是洒脱，留给别人去。